的眼，一眼比西拉西拉，阿老木苏公妹，罗公妹，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珍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，戴玉祥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周浩演唱的《 哦，东北风。 向你推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